好啦，咁啊，啱啱个 weekend 咧，即系应该系上个礼拜噶啦。如果我哋出街嘅时候，就有个电竞方面有关嘅一个即系个大会啊，系嘛？咁啊叫做阿里电竞嘅咁上下嘅，如果简称咁啊，咁啊北打咧系有去过现场咁样，咁啊不如等下北打同阿新年都讲下，新年又比较熟啲啲打机，咁啊大家讲下，我就唔识嘅陪大家倾嘅就系。 好咁就嗱，即係嗱，我自己就唔打機嘅，即係對唔住啊，咁所以我就真係唔好話我機都唔打，就何況就更加唔識電競啦。不過先講個證明先，個證明呢就佢來自一個世界性嘅電競嘅，攞咗個品牌就做香港嘅香港站，咁嗰個叫 WESG 就話係勁嘅，得唔得呢個 brand？ 咁呢就攞咗之後呢，就呢個喺香港嘅站咧就揾咗阿里巴巴嘅阿里體育，即係專做阿里巴巴入邊專做體育同電競嘅人最大贊助，所以個名字就叫阿里體育 WESG 嘅香港電競節嘅2018。咁點解咁講？就因為嗰間公司咧，江湖傳聞話佢攞咗呢個就話會每年都搞。OK 得唔得 ？OK。 咁但係我知即係收我即係以我叫做都有份參與啦，因為我都份有份。有一節嘅電競，其實我公司有負責嘅，咁我陣間先講到。咁因為咁，我嗰日要入去就帶隊 crew 去拍嘢，咁啊即係做啲記錄咁樣。咁所以我有參與嘅。咁而 補充一下 據我所知，主辦嗰個咧， 補充 乜 嘢咧？新年 係咁，你啱啱講嗰個 WESG 咧，中文名就叫做世界電子競技運動會，係啦，係啦，就係咁啫。 冇錯，即係勁嘅係咪？好似話咩三大嘅全世界，我唔知記得，好類似咁樣。 都咁好大啦，總之係。 係啦，即係呢個嘢好大，不過佢就香港有某公司啊，買咗佢呢個叫做攞咗佢個叫承辦權，然後佢再判出揾人承辦啫。咁據我所知，主辦單位係唔識搞電競嘅，得唔得？咁啊，基本上講完㗎啦，成件事。咁而佢就另外佢就租咗個場，就第一去揀亞博，咁呢樣已經係比較奇怪啦。咁我唔知係咪電競都有咁樣嘅動員能力啦。咁你知亞博係幾棘㗎啦嚇？咁、啊、據我所知都係 Big Bang 啊、H Jack 啊、 亞 天啊、星夠膽嘅啫。係啦，係啊，咁樣嗰邊叫十大死場，搞咩展覽都死㗎啦。 係咩？唔係喎，麥當娜佢哋喺嗰度搞好多人。 唔係嗰個唔係展覽啊嘛。 Japan 啊 ，Lady Gaga 係啊。 嗰個唔係展覽。係 啊， 得係 啊。係啊，五月天嗰啲咪得咯。你要呢只級數，即係國際天團咁咪得咯。你陳奕迅都唔敢喺嗰度搞演唱會啦，係咪先？咁佢又選擇嗰度搞，但係佢搞咧，佢就其實佢又唔係喺 Ming 啊 Vena 嘅。嗱，如果咧你係叫做電信業人士咧，其實不嬲 Samsung 有每年有個發布會嘅，係啊，佢就喺嗰度搞嘅。咁因為我自己有啲做手機程式，我有年都叫做攞個邀請卡入過去，但發覺入過去好竅門嘅，咁所以我從此唔去，係好悶嘅 lecture， 又係咁好多業界嘅人喺度吹水嘅啫，即係冇乜實際得益，咁我所以費事去。咁佢喺個叫側邊啦，即係佢唔係真正做演唱會嗰邊話 van 啦，喺側邊入。咁、那個場你預咧都係好高樓底啦，咁佢個場其實個大細咧接近我估舊翼會展仲要減一半咁細。 哦、 即係唔係新業會展喎，即係唔係話一樓喎、哦，即係舊業，譬如五樓會展，即係譬如嗰啲叫做啊，擠咩影音視團啊嗰扎咧，擠文具啊，擠嗰啲無釐頭電器用品嗰扎喺書展入面見到嗰扎個殼仲要減一半，就係、是、我見到嘅面積啊，得唔得？咁佢咁嘅面積咧，佢其實仲要一湯四啊，將嗰舊嘢咧十字架豆腐解咗四嚿。咁、 啊、 我自己嗰檔嘢咧就喺嘅十字架豆腐嘅。西北邊 ，OK， 跟住就東北邊，然後就東南、西南咁樣，你預咁樣四楷嘢 ，OK， 咁四楷入面咧，先有三楷都係大舞台、大電視機、大 LED wall， 就有得俾人真係打機，你而又觀眾嚟嘅係睇到個大幕，係睇到電子遊戲機畫面啦，亦、都同時會側邊有曬嘅。嘅電視機好大部嘅都，咁就會睇到嘅嗰啲選手嗰陣時嘅樣，咁再後面再有個 projector 又打翻， 影相出嚟唔係好差嘅喎，影相。 唔佢 setting 唔差㗎，因為佢其實都唔係搞，即係搞個間佢都要再判出去，佢就十字架豆腐就分判。咁我負責嗰檔咧就其實你都知啊，我 Ireland 都試過做呢個食雞啊嘛，咁我其實同九龍電競館熟嘅，即係老闆。 咁我負責嗰蟹咧就係嗰個電競館負責嗰蟹。咁佢嗰蟹做咩呢？即刻先講埋關子啦。咁但係成個電競擺嗰啲咩比賽呢？就話有五大比賽項目，包括有個叫反恐精英全球攻勢。 即係 CS 啦。 我有講嘅啫。係啦，係啦，即係啦。啊，新年你講翻。 即係 咩？ 即係 CS 啊。 哦 ，TS 就個名字，我哋即係打啲解釋咯。 即係咩嚟嘅咩？你有冇個有個長啲名嘅有冇？又係簡稱嚟嘅，你叫嗰啲都叫。 哦，唔係啊，其實呢個你叫你講 CS， 如果佢 CS 都唔知道，你講個長名都唔會知㗎啦。 哦，即係都知啊，打啲解釋好。咁第二個就叫 Dota Two 啊 ，Dota Dota 係 Dota 係 Dota Two Dota 直情係。第三個就係Dota， 跟住第三個就星海爭霸二，呢個都聽過。第四就盧石戰記，呢個都聽過。第五就叫 PES 2019，我唔知咩，得唔得？咁啊，五大比賽。 PES。 OK。跟住另外特別係 PES。 係。 2019。 2019。係啦，呢個都我都唔識。係，要睇下先。 係啦，我唔知格鬥 game 未食。 足球嚟嘅，足球嚟嘅。實況足球。 足球嚟嘅。哦，咁我見過喎，因為我去到拍嗰下隔離就踢緊嘅。即係一個電競嘅足球賽事嘛，咁啊係啊，有人喺度踢緊，有人旁述緊嘅 ，OK 得唔得？咁啊，解咗四解咧，有兩解都係做呢啲咁樣，即係輪流做電競。你見影出嚟都其實個場 OK 嘅，即係 set 得係好大，有落本㗎，即係啲大 LED walker 做一次 event 都成百萬嘅。咁佢好大㗎，即係好大幅㗎，講緊即係分鐘好似你 IMAX 咁大㗎，嗰個幕再升高咯。咁所以 setting 上我冇嘢講，冇嘢話嘅。但係就佢除咗依佢兩蟹係啦，咁第三蟹即係東南嗰邊咧係咩咧？咁亦都棍喎，嗰邊咧就喺上次我哋嗰個叫做會展咪又有個電競節咧，即係攬住電腦節咧，我都有去，我同新啲有去咧，即係嗰個我搞四驅車嗰陣時嗰個電腦節上面咪有個電競，又有個話電競節噶嘛，咁嗰時間入邊又有一個就叫做懷舊電子遊戲機區。咁佢就擺曬咧，就又唔知咩1980年代嘅電家電，咁然後由80就到81、82、83咁樣數落去，然後就黐咁樣擠曬喺度，仲要現場有啲大肚芒用翻嗰啲電子遊戲機嗰啲控制器，咁就真係俾你黐坐喺度就咁撳掣玩得嘅。咁會有啲 game， 咁都唔細喎呢個區，我估我即刻可以即係到你出節目，我擺翻啲相出嚟影相，咁都我諗有差唔多50個 station 得唔得？我去到50個 station， 得三個人玩緊，而嗰三個人係職員嚟嘅，佢只不過除咗嗰件背心。 咁你話 坐喺度玩， 剩到送賓咁就係呢個啊？ 唔係，嗱咁你又錯啦，因為呢度係有三個人嘛。剩到送賓係我頭先睇嘅東北邊，因為我東北邊之前我喺我西 三個人都唔叫佢剩啊，咁 係因為有一個賽區度影相嘅，係成個賽區完全冇人。是正方形，即係四分一個場地，有 咁就唔 有打分， 送分啦， 有音 有 音樂， 熟謝禮啊，冇曬 人嗰個係。咁佢有職員，即係仍然有親戚喺度。 有家屬謝禮， 有家屬，即係啲職員就坐曬喺度，仍然好多人喺度哨介事，就負責做 panel， 跟住仍然係有職員坐喺度。 來賓嘅。 系啦，系完全冇观众，系人行入去都冇，因为佢 拍到喎，唔系有 啲人系会 pass through 嘅，但我见到，譬如我 pass through 啦，我望出去就见到佢播住啲游戏画面，但系咪有人打紧，咁我咪走，咁跟住第一走落下面就系嗰个怀旧经典区噶啦，咁其实你问我咧，现场我去到啊，咁啊嗱，我就唔好话 bias 啦，我就礼拜日晏昼先去嘅，咁嗰啲坛嘢就话五六日开，但礼拜五咧就放业界开幕礼啫，就未公开嘅，即系得六日系放公众。咁我唔知礼拜六会唔会其实好啲，但系我哋讲我望到嘅事实啫， 唔会好好。 我入到去现场，我谂我真系见到系嘟飞入而非职员，佢系真系睇得出佢唔系做嘢。唔係因應可能係啲 model 公司嗰啲大佬啊，唔係因應係嗰啲咩電子遊戲機，可能嗰啲主辦單位嗰啲啊嗰啲 fan 啊，即係會撚住入嚟。唔係因為係嗰啲記者，咁我哋有 media pass 噶嘛，就唔係因為嗰啲主持撚啲 fan 入嚟，咁我可以傾偈。真心都飛入十個， 唔係啩？ 全場都十個，真係。 咁幾錢？ 現場職員我估300人咁上下啦。 幾錢飛到？ 三百。 288最平。 哇！咁 係。288你諗下陳奕迅演唱會都唔使啦係嘛，我唔知係咪電競得嘅，嗱呢樣我唔熟電競啦，咁你問我就算喺紅館 288入去做一啲咁樣嘅嘢，會唔會有人入呢？我自己就唔會入。 哦，288呢個，但係實質入去睇翻韓星就或者就 係。嗱另一件事啦，係啦，韓星一件事，跟住唔係啦，淨打機喎，即係如果講緊真係淨 set 個台喺度打機，咁同埋佢又唔係話好似紅館嗰只喎。啲凳咧係擺曬喺度啦，你係 free 喎，即係佢其實唔係劃位，總之到到啊開 show 有 game 有 game 啦，咁嗰啲電視幕咪變曬打 game 咯，跟住有個主持咪係咁講嘢咯，咁啲人就自己弄控埋佢咁樣咯，咁但係當然你要做到好似動漫節咁多人，就梗有人控啦，咁但係現場已經得十個人啫嘛，咁你控撩撩得啲職員， 真係慘啊！ 咁啊變咗佢照做，咁啊你話慘唔慘？咁因為咧我負責咩咧？其實要講翻。啊咁嗱，除咗呢個我講漏咗，咁一入去咩咧？一入去其實佢都有啲叫做做 promo， 就有個 VR 嘅體驗，有 AR 嘅體驗。咁 AR 體驗咧就已經成日見噶。你記唔記得咧？想當年喺上面會展書展，今年咪加咗個乜鬼體驗區，咪有個 game 咧係啲人笠住 AR 望住個手機嗰個眼罩啦。咁佢自己會有四朵花嘅，咁然後出波。蓝色波打对面红色，咁打中咗嗰朵花就断裂甩咗块叶。佢话呢个系一个国际竞技咁啊，佢就系摆咗呢个喺度。咁、另外仲摆咗一个 VR game 嘅啫，但系个 VR game 咧，我去到，因为可能太少人啦，咁啊主办单位都走咗啦，咁嗰啲嘢咧垂咗喺度就熄咗嘅，就我都唔知咩嚟嘅，即系冇开到我都玩唔到。系，咁跟住仲有个咩咧？嗱，反而最精彩咧，我反而系赞嘅就系呢两个啊，呢两个都唔系电竞嚟嘅，严格嚟讲。佢係屬於叫電子競技啦，但唔係電子遊戲機競技。第一，佢係一個叫做香港迷你遙控車漂移協會搞嘅漂移比賽。 即我有見到佢哋有啲車仔啊，係啊，漂移係啊，有啊有。 唔錯喎，個場嗱佢唔係好大咋，佢接近好似我當啱啱啲即係之前電腦節嗰個四驅車場咁上下大啦。即係個賽區有限數嘅啫，其實即係唔係好大，但佢啲路咧又確實做到係俾啲車咧係可以真係漂移嘅。 係啊， 即係掟彎咧，如果你唔漂移，唔係靠個前碌當係個軸咧，由個後面個屎忽去擺咧，你嗰啲彎入唔到嘅。 嗯， 得即係你用正常轉彎咁樣入唔到，咁就一路咁樣漂甩住個尾，甩完過去嗰邊又揈翻過去左邊右邊，咁啊靠咁樣揈咧，原來就話喺一個叫做速度賽，就唔會同場會有兩架車。每架車計時間就行，好似三次定行兩次就計最佳時間，咁然後就睇下邊個可以最快而又冇出界行到呢啲嘢，咁啊啲車咧都靚喎，咁我覺得幾好睇，即係起碼有實體睇到、OK。咁第二精彩係咩咧？ 片啫，我見過片咯。係 啦，我 係啦， 我拍咗條片嘅都，我即刻我擺埋上嚟，我喺手機拍咗，因為個冠軍。 我啲花絮影得好少，但係就 係啊，個人嘅我睇住佢咁樣甩咧，佢甩得幾靚嘅，甩得好 smooth 咁樣 係。真係漂移啊，但係 係真係漂移㗎，但係你控制住咯，即係你係係啦，個人嘅，同埋都快嘅。 已經係完全冇辦法去聯想個關係啊！ 係啊，冇錯。咁啊，即係呢個咁，另外除咗呢個漂移咧，隔離仲有個就叫做穿越。无人机，即系无人机嘅加速版穿越机嘅叫做，佢话系香港第一个嘅赛事。 穿越机 咧，穿越机咧，其实就佢都系好似航拍机咁，不过佢个镜头咧，佢就唔系用嚟拍摄嘅，佢个镜头改咗系一啲好轻嘅镜头，或者应该成架飞机都改咗，唔系好似 AI 快嘅。你讲嗰啲 系啦，佢要斗快，同埋佢求稳定。 控制嗰个人系睇到个机而家前面系咩咁样。 冇错，佢 系 用 VR 控制。系啦，咁样冇错。咁而佢架飞机改咗，其实系好快嘅，佢系比喺正常你航拍嘅飞机快好多。 咁要唔要 最快可以去到200米嘅？ 哇！ 翻嚟， 正面第二开好多障碍物咧个比赛。 佢系佢个场咧就揾啲大嘅 marquee set 高都高嘅，佢 set 到我估接近可能有5米啊，你当真系唔系咁高啊？咁而成个笼咧系。鋪曬網嘅，咁所以佢理論上啲航拍機係罩住咗喺一個網入邊，咁有乜嘢喐咧？ 係 啊，佢飛甩啊，有乜嘢喐飛甩，佢都係炒落個網度嘅啫。 嗯，當然， 係啊，唔會飛到出嚟。 呢個感覺都有趣，不過又係關電視，唔好意思。 係啦，咁呢啲其實唔係電視 勁咯。即係你就算有鐵甲鋼拳喺度打埋。都唔係， 都唔係啊嘛！你正式，你最多叫電子競技啫，即係唔係叫電子遊戲機競技嘛？即係我應該咁講，係咪先？你話叫有電子嘢咪當競技？咁你 佢到陣時包埋就唔知啦。 咁你將個中文字夾咁拆出嚟啫。 係啦，揀拆咯。咁但係呢兩個因為有實體啊，同埋呢兩個去搞個比賽，我覺得會係認真啲，即係冇話認真，我哋唔敢講話。 你 raw 啲啦。 揾個嘢，揾個嘢放兩粒電子出嚟，睇下左邊粒電子跑得快啲，你右邊粒電子快啲咪電子。 即係龜速賽跑。 真係 嗰啲聰明狗嗰啲 啊！真係嗰兩粒電子去競技啊！嚇，咁會唔會係食自己啲啊？唔係，即係其實你電子競技都唔係講呢啲嘢。 係啊，唔係嗰啲嘢。但係依兩個無疑係現場叫最吸引㗎啦。 過癮㗎。係 啦，過癮嘅。咁同埋咧，你現場睇個穿越機你就知啊，佢哋係一開波喺個右下角由工作人員擺咗四部機。check 過你個視點，跟住佢哋會走曬，個牆係全吉嘅。咁佢個牆其實啲咩咧？係一啲咧揾啲 LED 翹咗好多圈咯，即係好多圓圈、正方形圈，有啲長方形圈，有啲圈越大，有啲圈越細。 我見過呢幅相，有影出嚟。 咁於是咧，嗰四個人咧就會反而喺牆外，佢有個指定位置企咗喺度。跟住你戴咗 VR， 然後佢已經係睇住嗰個飛機嘅視點，跟住會一齊大會時間，三二一 boot， 咁佢就起飛。咁一起飛就飛啦，嗰四部穿越機，咁四部穿越機尖端嗰啲窿咯，即係穿窿啊，好似即係滑雪咁要鬥快鬥曬，咁但係原來現場睇好快嗰啲飛機， 好快， 真係你飛過咧係你追唔到嘅隻眼，即係直頭係 咁樣過啦。我都覺得好有趣啊，不過呢個真係唔係電競啊， 係唔係電競，但係即係。講翻過去，你去睇過，你發覺係有人睇嘅，即係呢個運動冇得過嘅。 咁運動本身應該抽出嚟再另外搞。 其實 你食得起啊！如果人多，你獨立你成個開嚟飛啊嘛，咪壯觀咯。 咩新嘢想講？ 呢個咧其實咧香港啊，嗱呢個係 HK 香港01嘅報道啦，我照讀啦。其實咧香港係有即係有呢個叫做咩？首屆無人機世界賽咧，係有漏過香港搞嘅，即係就係呢個比賽。 你 post 咗喺個 group 度。 係啦，但係香港就唔搞，之後就結果俾大陸搞。 哦。 就喺深圳搞咗最後。 即 係啱啱嘅都係。 轉筆呢樣嘢咧，其實香港人發明喎，唔知大家知唔知？ 嚇！ 轉筆啊，嗰支筆轉啊！即係咗無聊嗰支筆喺度轉。呢樣嘢咧，而家去到世界賽，但係其實。即係日本仔啊，鬼佬都會玩，即係備早係香港人發明，但係即係香港人都人玩，但係即係唔見得香港而家係喺呢個賽事上面好，即係好特別，有咩大，即係唔叫就係大搞啊，係啦，最少，即係咁嘅，冇辦法嘅。其實唔知大家知唔知龍舟賽世界過嚟都有搞嘅，係逆流大叔可以係即係同鬼佬鬥嘅，即係唔係龍舟賽唔係得。香港嘅，但係應該龍舟係幾香港出嚟嘅一個，係 啦， 係咯， 叫佢 係 咯，元祖我哋啦， 係啦，你見到好多呢啲嘢咧，即係就算第時搶包山啦，奧運有一席位都好啦，應該都唔係香港人嚟，即係嗰個，即係好慘嘅，即係你睇件事有冇搞錯啊？嚇，打麻雀都入到奧運，但係打麻雀嗰啲高手全部都唔係我哋啲人嘅，即係你遲啲會發現呢樣嘢嘅咯，係咯。可能有香港隊嘅，但係都係少少地參加啦。香港隊亦都自己唔會做嗰個主辦單位，即係咩事咧？即係好奇怪呀，真係咁噶。如果你只可以講講嘅，係 冇錯。 嗯 好，咁啊到我講翻我負責咩咧？我其實負責當中咧，九龍電競館咧就特別邀請咗三隊甲一男球員，得唔得？ 我想講咗冇一樣嘢先，其實咧，你頭先話冇乜人去呢度啊？其實咧，我哋之前就以為，唉，即係砌模型就已經好冷門㗎啦，係咪？ 嗯。 砌軍事模型會唔會係更加即係要再專門啲咧？係嘛？咁其實喺同一個星期裏面咧，有另一個活動咧，就係嗰個比例模型嗰個比賽。咁其實就喺呢個上環嘅文娛中心嘅啫。咁啊，當然每年都有固定嘅人去參賽同埋去參觀，但你唔會嗰度話係叫做哇好多人有興趣啊，係咪呢啲係咪？係咯，咁但係佢都有一定嘅人嘅，即起碼肯定唔止得十個咯。即你對比之下，哇乜點解搞一個咁嘅電競嘢，反而分分鐘會輸俾文娛中心嘅即係比例模型會啊，即係嗰一個啊，因為其實都好多人去睇嘅，其實都係啊。 我又唔知呢個其實阿里體育其實宣傳上係點咧？阿新你知唔知？我其實我都唔知道。 其實咧，你話有冇人知道有單咁嘅嘢咧？都知嘅。咁但係 都上曬報紙啦。 嚇，應該咧就 因為佢直情嗰只高達啊，有超筋抌嗰單嘢，即係佢當係笑話咁上報紙，即係 當笑話咁笑啊！ 喂，你整只咁嘅高達出嚟，其實 Bandai 又知唔知道？即係佢唔係話。 即係無端自己可能揾人扮咁嗰啲，咁我哋都估，喂 cosplay 啫，係咪啊？啲 cosplay 也扮咧，冇唔使擺 場啫咁樣。 但係佢又唔係嘅喎，你話佢其實開幕嗰陣，佢成啲主持有講，即係話咩話？叫只高達做乜鬼話？開幕啊？ 佢做咩啊？佢話即係總之你類似係插條鎖匙落去，咁之後部高達就會喐㗎啦，咁之類咁啦。 是啦，咁如果係咁冇可能你嗰隻嘢係只係現場有人扮喎，你其實應該係你個開幕過程裏面一啲部分，咁但係老實講真係 Bandai 係咪都唔知道有高達出現喺呢個地方，有人質疑啫，有人質疑呢樣嘢係。咁反而呢一個係新聞喎，最奇怪就係。 我見㗎。 咁但係咁到底係冇人知道有呢個活動 呢？咁同埋呢似乎嗱我都係聽人哋講嘅啫，就有呢個cosplayer 係免費入場嗰件事嘅， 係咩啊？咩入場啊 ？cosplayer 係免費入場嘅。 哦，免費入場。 哦 ，cosplayer 免費入場。哦。 咦？咁但係不打有冇見到好多 cosplayer？ 我嗰日就冇見過，晏晝過，係啊，晏晝冇見過。禮拜日晏晝冇見過。 即係可能佢開幕嗰日就或者有啲。我見到有啲女扮嗰啲巴巴托斯啊啲咁咯， 嚇咁嗰啲應該係請翻嚟之類咁嘅嚇，即係類似即係同埋只高達一齊嚟嘅應該嗰啲就 哦咁樣嘅 嗱，當然啦，呢啲我哋冇嚇親身去到，咁唔知道到底呢個情況係點嘅， 唔知咩賣咩藥啊咩胡蘿蔔 咁，但 係 咧亦都有一個真係有去嘅 cosplayer 咧。咁佢就話咧，佢有搞一個 cosplayer 比賽嘅，咁應該就唔關嗰堆 有呼吸聲啊，喂，好勁啊，喂， 嚇，應該就唔關嗰堆高達嗰啲事嘅，嚇。咁咧就佢哋呢班 cosplayer 咧就話佢本身有即係呢個比賽，咁佢有一個叫做請翻嚟嘅 team 嘅， 嗯， 咁咧就總之就基本上就係啲著數嘅嘢咧就俾曬呢一 team 人。同埋咧，就似乎個結果都係內定噶啦嚇。咁咧就 我唔好明咩啊？即係呢班人係請翻嚟， 唔 係其他人就係自己 cosplay 入嚟。 即係佢搞咗一個 cosplay 比賽，咁入面其中有一隊咧就係佢哋請翻嚟嘅，即係或者佢哋 又嚟啦， 好似 又出現啦喂。我又聽到呼吸聲啊喂，唔係好猛啊喂，今日 嚇冇喎，我呢邊冇聽到喎。 我不停聽到呼吸聲啊，大佬。 咁唔知啊。咁我繼續講翻先啊。咁係啦，就係、其他嗰啲 cosplayer 就投訴，咦？點解咁優待佢哋自己個 team 人，而且好似講到嚇、你哋班友都係嚟陪襯之類咁樣咁嘅狀態，咁佢哋就覺得哇，就算係內定都唔好嚇講到出口啊呢啲。 我完全唔明白請翻嚟咩意思。 即係請翻嚟參賽定點啊？ 係咯， 請翻嚟表演 定咩咯？ 即係佢哋自己 請翻嚟參賽。 係啊，唔係唔應該話請翻嚟參賽，即係佢哋自己有一 team 人係呢、這個 都會落場參賽。 係啦， 你意思即係自己有隊人會落場參賽。 即係你嗰個 show 有堅有圓谷嗰班皮套演員係嘛？喺度做曬無面超人 show， 係咪？唔係含咗超人 show 喺無面超人 show， 點知嗰班人走埋嚟玩埋 cosplay 比賽，咁你贏硬啦！你嗰件都唔係 cosplay 嚟嘅，但係你嗰件堅嘅，大佬，係咪咁啊？有少少少咁啊？ 個比喻就係咁啦， 明白。 即係嗰個殘酷一丁啊！咩嗰啲即係嗰啲係嘛？即係堅有啲堅歌手喺度玩嘅，咁點同佢鬥啊？係嘛？即係學友都嚟參加嘅，咁樣係嘛？ 系啊 ，OK，Anyway， 唔緊要啦嚇，即係呢個佢哋 cosplayer 嗰邊嘅反應啦，係咪咁啊？大家真係要去過先知啊嚇。 係。 好，咁我講翻我壇，咁我壇咧就請咗籃球甲一嘅四隊，包括有魚丸，有其實我唔記得啦 ，sorry， 我驚噏錯你啲隊名，總之有三隊，再唔係四隊嘅甲一籃球，咁但係咧就嗰啲籃球員係有打嗰隻籃球 game 嘅。咁好似籃球 game 咧，話喺PS4 嚟計話係好出名嘅。咁我都唔記得個名，係啊，總之打籃球嘅真係。咁而出嚟個畫面咧，嗰度入面係可以用到啲真係 NBA 嘅選手，好像真。咁而真係兩隊喺度打，咁、那個 game 就係用即係真實籃球員去打電競，究竟邊隊會贏咧？咁樣最 邊 隊贏 咧 ？PS 你講係即係。 即係 PlayStation 喎。 係 PlayStation 4。 咁但係電競唔係一般都係嗰啲電腦遊戲。 冇關係嘅呢樣嘢。 哦，冇關係 嘅。咁有分嘅， 可以係自有主機嘅。好嘅，好嘅。 係可以嘅。街機 咧，我唔知啊，我問。 即係應該個廣義咯，廣義可以得。係。咁你當然有啲要執着嗰啲，有一定嘅要符合某啲條件嗰啲 game 先。 問啫，我問 嘅。係啦。 即係佢就打翻呢隻籃球 game 嘅，咁點啊？ 冇錯，咁我哋係負責即 係佢哋 佢哋打就打得過癮，我睇都過癮嘅，但係就佢一場打一場咧，就同實際時間一樣喎。即係打一場 game 咧，接近40分鐘嘅，差唔多接近啦。我唔記得好似係啦，咁啊變咗你咁佢得四隊啫，你打循環都係打三場啫嘛。咁但係三場都冇兩個半鐘咯。咁我你問我開頭都會睇咯，之後我都走咗去後邊經典遊戲機嗰度打棒拳自己。 唔係因為咧，你現實咧，就算揾甄子丹打李連杰，但係打輝塔咧，即係打雪輝塔遊戲就冇乜特別嘅。即當然力堅尼係有嘅，即係揾兩個宗師喺度打，但原來係打雪輝塔咁樣，係咪？咁係咪會特別精彩？應該唔係咯，係 咯。 即可能或者佢我都有玩雪輝塔嘅，咁但係咁佢未必係玩到你嗰啲，即你喺電競度玩得好精彩係。是真的在電競度發揮到高手那種才得的嘛，不是有打嘛。 是 啊。真的輸到最後那滴血可以突然間反擊還要贏。喂這些你真的很勁的嘛。我不知道你真實格鬥是很勁，不代表你打機很厲害的。其實是兩樣東西。是啊， 其實兩樣東西的。不過叫有些這樣的 堅 明。那變成我們搞這個電競的時候已經都邀請了一些那些球隊的人。那兼他球隊有些啦啦隊。咁譬如佢而家佢有隊上去打過嗰個球員都幾即係都懷疑有啲 fans 嘅，咁都佢自己拉咗啲 fans 嚟。咁兼咧，因為咁有啲籃球員喺上面打啦，咁啊都大會都安排咗啲女女，咁啊叫咩電競女郎咁啊伴住咁樣。咁我哋我自問嗰剎那全場最多人圍住睇啦，我哋嗰場賽事嘅。 咁 但係講緊圍住。都係得嗰十個，真係俾錢買飛，其餘嗰啲都係職員，都係識嘅。即係可能個 model 公司個老闆就撚佢個老闆嚟，跟住我老闆就喺度，咁我老闆啲 friend 又喺度，跟住我職員又五個啊，咁五個喺度，咁跟住數下數下咁啊，全部都自己人嚟嘅，咁就喺下面咁去睇咯，咁就咁樣，咁啊完咗一個咁樣嘅賽事。你問我都即係老細即刻走埋同我講，喂，搞咁大嘢，勞民傷財。 你為乜？即其實咧，你可以大可以喺深水埗咧捉嗰啲殘局咧，應該圍觀人應該多啲。係啊，應該係啊，講真，即係當然你要精彩啦，即係因為睇犀利喎，玩得好多人睇㗎，有時。 哦，唔係，你喺 度。你呢個比喻都唔 好多人睇嚇，反正 我哋話。呢、這個比喻都唔啱，應該話旺角未殺街之前啊，尤其西洋菜街檔都多人過嘅。 係、哦、啊。 會係呢隻啊陰公， 即係你覺得即係都實至名歸係咪？即係玩殘局多人睇，即係叫再衰啫，雖然再差嚟做比喻啊。係 啊，咁啊變咗嗱、我唔知係咪可以足以，因為我咁諗啊，始終你暑假已經有個電競啦，叫做、雖然冧電腦節，咁同埋好似而家就好似人人都做電競，好似好多山頭咯。我都分唔到究竟邊個先係真正香港電競節咯，個個都話自己係香港電競節，咁啊呢度搞一個，亞博又搞一個， 大家想去爭奪個皇位啊嘛。 咁你可能會唔會個密度太密咧？或者你而家十一月呢個時間係咪可能考試時間？ 你唔好講特別講電競啊，其實任何展覽啦，其實就算你講最普通做緊漫畫嗰啲咁好多啦，好耐啦。其實而家咪又係大陸都係咧，就逐個省市都係。 都有 啊嘛，系咯，咁變咗你多起上嚟咧，又分薄曬啊。 哦， 啲參展商又唔知道參加邊個好啊，咁變咗你成件事，即係其實係大，因為大家想爭奪啊嘛，想爭奪嗰個 number one， 想成為最後嗰個啊嘛，咁但係可能真係你係等睇最後死剩邊個啦，只可以講嘅。係。可能死曬都有機會㗎，係因為電競其實都未搞得起啊嘛。嗱，你動漫節咧係搞起咗啦。之後先有人想爭奪啫，係咪？ 係啊， 你電競未得嘅，其實咁已經想去爭奪，其實可能最尾咪全部一齊死咯。全部都十個人去咁點得？你話？ 不過我另外講漏咗，我隔離咧，即係我嗰個叫做喺東北嗰邊啦，嗰個位置，我其實都食唔曬成個東北嘅，我就佔咗左邊，右手邊其實就 UWANS 嘅，咁我見到槍槍嘅，咁 UWANS 搞過咧就係攆咗一紮嘅。嘅車嘅，即係佢嗰啲係真係彩㗎， 駕駛濕度控制架車。咁而譬如我好似見到十二個位，咁十二個位嗰個畫面咧，十二個 Y shot 嘅賽道嗰啲地方嘛咁啦，咁嗰個畫面就喺個上面個大 screen 咯，咁都靚嘅講真。咁但係我去到咧，就好似啱啱賽完，嗰賽完嗰十二個人咧就咁跟住好似唔知點樣就走咗，跟住就唔見咗佢哋，可能就係咪賽完就走啊？咁跟住個場又吉咗咯，咁定曬咁樣咯嗰邊。 咁我想問啊，上次咁會展咁搞又收幾錢咧？ 哦，咁我上次人多啲，人多好多。 幾錢啊？ 我上次啊，唔知喎，新年都攞個飛入去喎，我都唔知實幾錢。 上次 百零蚊到嘅 嚇，應該係即係同呢次頂多都係差唔多嘅啫。 但呢次二百幾喎，288喎，我覺得貴咗咯。 唔係因為 上次應該冇咁貴。 因為又有人講咧係160幾嘅。即係嗰班 cosplay 啊，嗰扎就話：哦，我平咗好多啊！如果你cosplay 入去咁樣咁，我就唔肯定係點啦嚇。 喂 ，cosplay 咩定義咧？我戴頂帽話我係小智咁得噶喎。 咁你要 show 翻一張係卡通片嘅小智 嘅 相。 要登記啊嘛， 係嘛？咁你至少要話：哦，我係呢個角色咁咯。 咁我咪係呢個角色，我戴頂帽咪小智咯。 咁你？唔難㗎，你有啲角色，譬如你咁，你黑西裝黑超咁樣，你話咩 YB 都得㗎。 哦，咁呢個重好多，呢、這個合理。我意思即係戴頂 cap 帽就話小字。 咁啊， 之前咪搞過個咩 cosplay 比賽嗰啲嘅，咪話啲人求其戴個頭箍咁都話。 咁 可以平啲咁，唔係即係人哋嚟你都好俾佢平啲啦，大佬。 咁我唔肯定啊。 我扮演人類咁好啦，係啦。 你動漫節嗰只就要登記嘛，你要事先登記，即係事先做就合理。你要事先 send 張相 send 個造型，然後咁就變咗多重功夫，咪可以杜絕咗呢啲咯。即係就咁買個死神面具 咯。我唔係講杜絕，我講我應該開放。 開放。不過其實我都係啊，你咁偏遠，你有人嚟都我啲吉弟啦，你仲收咁貴，你不如 free 啦，做靚個場當。買幾個廣告牌收下租咪算咯。 佢哋點會去諗呢啲嘢啊？佢哋認為本身我咪做咗嗰樣嘢咯。 唔係，即係其實咧，你知唔知啊？麥當勞嘅智慧同埋賣菜婆嘅智慧咧，佢哋都冇㗎。係。即係咧，嗰杯可樂咧，其實唔值錢嘅。佢哋要覺得喂，唔係我正價賣$10㗎嘛，我點解要係咁依加少少要俾個 combo 你？佢哋唔明嘅。 嗯。 係啊，呢個概念係。讀過 MBA 都唔識㗎，例如做過賣菜你就識啦。 嗯 嗯，或者你做過麥記咁喺茶餐廳，你咪明咯。 嗯、 或者做亞打面，你咪明咯。其實佢諗住要收得翻，其實係最尾係結果冇人嚟㗎嘛。係係咪啊？咁有咩意義呢？係咯，即係你個自助餐已經冇人食㗎啦。咁你仲收2000蚊位咁樣係咪啊？咁你。即係佢調轉啊！就是、因為佢冇人啊，佢要加價，你明唔明啊？ 係。 我本來500蚊位冇人， 用個成本就咁除啊嘛。 咁咪除 翻 咯， 係 啊。 就咁除。 我得嗰幾兜油，咁啊呢十個人將我成個係咪將我成個 cost 除十啊？係。咁咪每人應該孭翻幾十萬數係咪啊？ 嗯。 係咯，你慢慢計啦，叫佢哋係咯，咁你都話齋啦，佢係識搞就唔係咁搞啦，係咪？ 嗯。 下次不如一筆打做承辦啦， 唉，我老细就话唔敢掂啊，佢话因为法国电竞都唔赚钱。 唔系，你终于发觉啦。 系啊，电竞都唔赚钱嘅，教咗咩啫？咪咯，即系搞大啲仲 OK 喎。即系你话，譬如你话我以往做出啲 event， 譬如好啲普通啲文青 event OK 喎。 咁今次阿 Eileen 冇出动嘅？ 我哋其实冇出动 Eileen， 但我哋出咗呢个虚拟马布里。我哋有個馬布里真人做嘅 virtual idol。 咩叫馬布里啊？ 馬布里係真係一個真係 NBA 退役嘅球星。 哦、 我哋攞咗佢個 VI 嘅授權。 哦。 咁就真係 3D scanning、 哦。 仿真嘅。但係我哋 可以喐佢嘅，成咗。 係咪一樣？即係等於 Eileen 系統、 哦， 不過笠咗嗰個係仿真嘅 CG model。 係。 咁但係我有啲唔滿意嘅，因為個表情我哋未處理到。佢而家表情都係行表情包。佢唔係做緊 比較容易複雜啲啦， 係啦，就望落去個感覺，我自問而家做到 PlayStation game 你見到入面嗰個質素，但係做唔到電影真人似 嘅。哇！咁呢個要求高啲。 唔係啊，老細想係咁㗎。 哦，你想啫，咁你有冇咁嘅投放資源先？ 係咯， 60㗎，咩？又唔係天價嘅， 要做到呢一步，即係我而家我可能我哋行咗十步，行咗七步啦、 哦。 我哋仲單 facial detection， 其實我哋都有呢個設備。我哋曾經喺深圳咧做過一個 event， 我哋係落咗 facial detection， 但係出現個問題，我用咗最全世界最貴嘅頭盔，22万一嚿嗰、那個頭盔，真係貨做 motion capture 用嘅，就穿住個 iPhone X 嚟做。咁但係咁樣都重。做嗰陣咧，做咗15分鐘，個頭接近生曬嗰啲痕啊，即係嗰啲掛住個頭盔箍得太緊咧，爆血咁樣，跟住要急救咁。 唔係嘛？ 唔係即係誇張啲，即係總之佢做咗10多分鐘就已經話 stop 唔得啦，太辛苦。咁、 嗯、 我哋要俾佢休息，休息完就中間唞半個鐘再做，咁啊變咗好冇效。 即係佢個面唔使黐啲點點類嘅。 唔使嘅，係佢有個專業頭盔，個頭盔真係會輕嘅。輕到可以，我懷疑真係得一磅。 你咁輕咁嘅問題喺邊啊？點解會頂唔住 都係 最大鑊個 iPhone X 重啊嘛。 邊個重啊 ？iPhone X 啊。 哦，個 iPhone 一定要綁個 iPhone X、 哦。哦，咁 因為呢個世界得 iPhone X 係可以做到嗰種嘅 facial detection 夠啲。暫時最便宜嘅裝置，當然你獨立你孭個孭部電腦就得嘅，即係如果你孭住部電腦就咁帶個 cam 咪得嘅。咁但我哋就唔想孭電腦，希望有一嚿嘢可以一體完成。而我又可以讀到佢 API 入到我哋個 system，、嗯、就係得 iPhone X 嘅啫，所以我焗住就要吊個 iPhone X。咁 iPhone X 好似都唔係好重，你手揸，但係當你咁樣用咧，發覺原來都好重。 哦， 係 啊， 佢聚住個頭，挖到佢嗌曬救命。 其實 冇 iPhone X。 咁而出嚟個效果都唔靚喎，最慘。 係係。 係啦，即係嗰個面部表情嗰啲口位咧。 嗰個呢個技術仲係 爭啲咯，我哋就行唔到，即係仲爭三步就未完成。但我哋自問個心咧， 你讀書都係㗎。你考70-80分咧 ，OK 嘅。你要 攞埋啊！你去到100啊，可能好難、啊。 但意思你係爭20%，你可能你 double 甚至 triple 甚至10倍時間咧，你先可以做到100分。 係啊，未知嘅都 係 啊。 係啊，即係你最後幾10%唔係容易去 啊。我自問個新嘅 rendering 做得靚咯，我連因為馬布里本身個人係有紋身，我係 3D scan 嚟咗，佢啲紋身我都知。 你可以有個。即係唔係一定要做埋嗰樣嘢先嘅，其實都得意咁可以出街嘅。 我哋而家就走 Q 版咯，我同期我攞埋、 嗯， 即係攞埋佢 Q 版授權嘅。咁、 哦、 出個 Q 版就穩陣啲啦。Q 版易搞啊。 遲有得睇啊呢個。 其實有嘅，我暗揀我 send 俾你啦、 哦， 即係未公開。 即係公開幾時？我 公開就睇、嗯，因為而家再公開就有啲 wow 嘢，就話會可能話出啲、 哦， 即係出啲可能有古仔嘅嘢，又、 哦、 或者可能出啲商品，咁、 嗯、 到時先再爆嘅。 未暫時未。 而家都仲係叫做做緊試下現場 live show，、嗯、又試下做直播，又試下做、 嗯、 做咁樣嗰啲階段嘅啫。 好， 但背後其實都係嗰個 VR system 啫，咁所以即係都係。八搭嘅，坦白讲，系啦，即系睇你凹咩啫。我凹 Y 零就 Y 零，系啊，我凹个 TV 不连 啊 ，TV 不连。系咪欢迎其他嗰啲公司啊，将自己 可以做 呢个，系啦，整嘅，系 有一 只。 再倾噶， 同阿北打倾下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系统喺度噶啦， 即系包括任何人系咪？系啦， 其实系啊，任何人都系。 任何人就当然佢自己已经系成个就自己扮咗啦，系啦。 呢排落沟呢啲 咁，但系任何人就自己扮啫。咁好可能其他啲得意公仔啊嗰啲，咁啊唔系，即系你唔系下下着只皮套出嚟玩嗰种啊嘛。你有得喺里边搞下古仔啊，其实系 OK 嘅。其实外国要多噶啦，日本好多，香港啊冇乜点做啫嘛，系咯。有得谂啊，呢个有得谂，系咯，可以向。即係其他都歡迎去，即係同你哋合作用嗰個 system 嘅，其實係咪？ 冇錯。 可以係啦，咁咧就唔不限於即係淨係做你哋嘅 character 嘅。係 啊，唔係咁。 即係根本已經係有啦，有做過出邊嘅其他嘅 character 啦，係咪？ 係 啊。嗯，咁都歡迎大家嘅，係咪？係 啊，歡迎 歡迎嘅，係啊，係啦，係咯。 冇錯。 咁、嗯、可能咪越多人嚟參與嗰個成本，我哋會可能會降低係咪？遲啲係嘛？ 咁咪咯，二來其實如果你話純合作。咁即係坦白講，我哋唔收錢都冇所謂嘅，即係攤出嚟講。 咁但係整嘅公仔要錢整 啊？係啊，咁一定。咁我都係即係你可能俾我啊，即係俾我可能做啲簡單。係啦，有齊曬，咁我哋做啲簡單。 如果你冇要整嘅公仔啊，梗係要錢啦。 係啊，咁啊，梗係要錢咯。 係 。其實最貴都係整公仔啫嘛。 好多合作嘅，個市場本身可以合作，係啦，係啦。係 啊，係啊。 明白。即係如果本身有嘅公仔就嗰個好好搞啦，係啦。係 啦。 就咁啦，大家可能可以諗下喎，真係喎。咁所以又整啲古仔啊咩都得喎，系咪？嗯，好， 冇错， 系啦，系啦，嗯，好啊，好，咁呢个就系讲到咁多啦，系嘛？定系 冇啦， 新啲有冇补充啊？ 即系从电影论到呢、這 个，冇啦， 有冇嘢想再补充？好，咁啊，好额外讲一讲啫，因为去咗个实际嘅 現場不打。 即係希望就話香港電競，即係我哋都希望佢好嘅。咁但係你話去到而家咁樣，又啊好似山頭啊太多，又冇人統一到。咁二來就會出現呢啲就係咁樣話，你問我可能我都唔知背後政府有冇啲咩資助。 冇啦。 咁因為但係我見容海恩有嚟做咩嘛，有開幕嘅。 哦。 佢喎，咁你佢嚟得梗係有啲嘢㗎，佢梗係可能係咪代表 IT 不界咁之類。 哦，咁、 嗯、就算係你話當純私營，咁你都係叫做 邀請佢嚟嘅啫。 唔、嗯、知啊，即係總之你燒會賺錢，但係原來最後都係講受眾啦。你、嗯、即係好似你話啊，到晚節咁多人嘅，咁我覺得你繼續可以 keep 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咁你係真係要處理咯，唔係話你諗咗啲咩擺度。嗯一講話電競就有人湧嚟，咁其實咪咯，咁你即係諗下，係啊，咁你搞勞民傷財搞三日，為咩？最後自己人來去喺度食煙吹水，我喺後面打經典遊戲機。 唔知啊，咁阿里巴巴嗰邊又響躲咧，諗住咁對佢嚟講好少錢嘅呢啲係嘛？ 咁可能係嘅，即係你咁咯，除非係咁咯，你話我跌都跌咗一二百萬啦，我跌隨時跌一千萬俾你玩啊，先咁樣，咁我冇嘢講。但我想做，唔係我想做接本過嚟喂，咁你有一千萬跌落嚟喎。 係啊係啦係啦，俾我哋。 咁啊就話你下次你搞啦，不如。 希望啦希望啦。 係佢俾錢，我哋搞係。 係。 我 係啦係啦，一定要咁，係啦，即係金主俾錢啦嚇，就係啊，咪咯咪咯。 你信唔信我哋好點都唔會差得過今次啊？係。其實你有錢搞就搞到一啲場面㗎啦，係咯。即係你個策略上點樣去做嘅啫，同埋你宣傳好緊要嘅，你即係似乎呢個就唔係好足啦，係咯。即係佢都係有咗呢樣嘢，好似我哋先知，哎咩有咁嘅嘢咁樣嘅，有少少。 係係冇錯冇錯，我都覺得 係。係咯，你即係你之前都冇宣傳嘅。 但永遠係聽到哦有咁嘅嘢，跟住 已經過咗啦。 係啦，跟住咪或者過咗。 我去睇下，哇！原來今日係。 係啦，但係原來阿博喎，阿博嚇，阿博哦，咁我遠都哦都遠都咁，即係我會 突然發現嘅喎，可能你隨時會唔會有啲？專車啊咁咧，有冇機會可以做呢樣嘢咧？ 唔知啊， 係啊，即係你好多人可以諗噶嘛，係咪先？咁同埋你或者你真係請嗰啲有嚟，即係有興趣嚟見啊嘉賓，咁可能佢遠啲，佢都可以㗎，佢好想見啊，咁、嗯、即係你要諗下啲辦法啦，係咯，即係你開咗樓上鋪啊，就諗下點引人上嚟㗎嘛。 冇 錯， 你有錢就梗係開落商場上條街鋪啦，咁你慳咗錢咧，我租。你就要諗下點樣引人上嚟街，你都唔知道你樓上有間 cafe 咁點咁，你梗係拍烏蠅咁。即係你一定要諗咯，點樣由零開始引到人哋去到入場啦，係啦。咁當然再多啲就係入咗場之後都覺得啊，今次係一個好嘅體驗。 覺得 amazing， 起碼會翻張。 咁嗰個就係日本人㗎啦，係啦。咁但係前面嗰段點都要做啩，我當呃你嚟啊，你都要做啩，你都冇做，點會有人嚟咧？或者你要話俾人聽啊，有個咁嘅活動嘅，唔係搞個活動就咁搞就自動有人嚟，冇搞錯啊，大佬。冇可能啦，係咪？即係你做咩係可以就咁會有人嘅？你覺得？ 嗯。 即係其實係要宣傳嘅，要即係要令人覺得有興趣嘅，係咁咧。咁啊咁啊，希望跟手再搞電競嘅，即係做好少少啦。唔好又係即係唔係好奇怪就點解啲旅遊協會啊即係都啲單位好奇怪嘅。 系， 点解呢啲单位搞嘅咧？下次会唔会医管局咧？系咯， 系， 系咯，唔知啊，系咪即系啲职训局咁会唔会近啲咧？其实反而，其实都唔系咯，系咯， 系， 系咯，唔知啊，系好怪啊，总之系啦，嗯，啊，咁希望都系香港似乎都系靠自己搞啊，睇嚟吓，都系一班真正有打啊或者真系有比赛人自己搞啊，系嘛，嗰啲会好啲啊，但系嗰啲又搞唔到大噶，最弊啊，冇钱。 睇下你要去到咩程度啦吓，咁如果只系 去到咪红馆咁咯， 哦，咁去到红馆 会展咁咯，唔得啦，系咪？ 咁啊难搞啲，但系如果你话 我恐防你 book 到上环文娱中心，你都好叻啦。 嗯， 嗱呢啲咪私人搞嘅咯，呢啲咪私人搞嘅咯， 吓， 私人搞咪只可以上环文娱中心啊，或者去牛池湾咯， 嗯， 咪咁咯。 咁啊，我谂九展都有可能嘅吓。 九展都好啲噶啦，已经算系系啊系啊。咁系咯，都有机会嘅，系咯系咯，咁咪系咁多啦，系咯。咁啊，睇下啦，系咯。但系其实香港系有人嘅，有人搞嘅，不过就永远唔即系同上边嗰堆即系有钱抌上嗰堆人，永远唔系同一班人咯。 冇错。 有心搞嘅人就冇钱噶啦。 我都係咁，我係咁，業界都係咁，即係細都係噶，有心拍嗰啲，永遠係等金主。金主諗到橋，自己揾人拍就揾嗰啲，又揾翻啲識嘅人拍，又咪揾翻啲遊客拍。 揾翻細佬啊嗰啲咧，好興。 係啦， 即系唔系话细佬唔识拍戏，但意思佢几识都唔系，佢都唔会系即系最适合嗰个嘅，一定系一定唔系啊嘛，我女。 你揾人拍特摄，有咩理由唔揾阿梁仲文咧？系咪先？ 啊！ 我唔系，应该揾袁谷嘅。 哦，咁当然系啦吓。如果正，如果正装。 咁但系佢结果系揾咗阿咩啊嘛？袁和平啊嘛，你明唔明？袁和平系佢系有 matrix 就正，但系佢唔识拍特摄噶嘛。乜唔係一樣嘅咩？咁佢連都唔識。其實已經係外行嘅，領導內行嘅。 嗯。 抌錢嗰啲人係外行嘅。 嗯。 係啊。但係冇辦法嘅，冇辦法嘅。冇錯啦，佢就話曬事。佢外行唔緊要，我唔識嘅，我揾啲識嘅人嚟做。 係啊。 就真係識嗰啲喎，唔係佢以為識嗰啲喎。 我真係抌錢抌時間俾你做，咁啊冇所謂佢唔係， 係啦，佢唔，其實佢唔多理你點樣做嘅，你哋搞啦，你揾呢個真係揾啲識嘅業內真係識，佢唔係咯，咁所以呢個永遠都係咁嘅啦，錯配呢件事咧，各行各業都係咁嘅。 嗯， 其實你唔好以為日本冇呢個問題，一樣 都有嘅， 即係佢唔好去到咁離譜，但係咧佢你見到係㗎，揾啲點樣人設嗰個走咗做機設嗰個走去人設，搞錯嘅，佢係好出名，不過唔喺嗰範喎，係咯，即係姚明去。即係姚明去踢波嘅啫喎，李麗珊去打士多假嘅啫喎，點解咁嘅？冇啊，佢都唔知道，佢就知佢出名啫嘛。乜原來佢唔係打士多假，我係李麗珊打士多假嘅啫。是但啦，即係話曬奧運金牌喎，咁佢邊犯金牌先係假？你可以玩第犯都得嘅咩？係嘛？ 嗯。 或者佢平時都有篤兩下波嘅，但係你揾佢做香港隊就輸硬咯，即係咁咯。系咯，或者可能佢真系咯，学你话斋咧，揾咗啲真正嘅篮球星去打篮球嗰个电竞咯。 系 咯，佢真系揾咗啲功夫高手，但系去打 Street Fighter 咯。佢真系揾咗啲赛车手，但系玩赛车 game 咯。咁即系我唔知啊。吓，虽然呢下可能系最直接用到佢嘅技能啊，已经啊。 系啊。 一赛车 game 如果佢真系坐翻张凳咁样，佢成个配套系接近嗰个现实。 系。 佢 simulation 啊嘛，好啲啊，好啲啊。 因為賽車係通常係玩擬真啊嘛，即係由嗰類型。 但都唔係代表佢係真正賽車手，就係佢就係睇玩賽車 game 嘅高手嚇。即調轉都唔係啊，即賽車 game 嗰啲都唔代表佢真係落實揸車去，佢可能其實冇車牌噶。OK， 有權啦。OK， 咁但係都接近啲，但係你其他其實相距好遠嘅，即係足球 game 或者其他 game 嗰啲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噶嘛。其實你係玩好多指令啊、操控啊，你同時要好快咁啊，操控好多個人或者一啲嘢，係咪咁啊？ 唔淨止係呢樣嘢，同埋係好多時佢嗰個所謂操作係同你真實嘅操作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即揮塔好好嘅例子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你幾好功夫都同你打揮塔咧，有咩？其實係完全冇關係啊嘛，可以講係。係完全冇關係啊！唔係啊，你平時打啲咩戰術，其實都唔同嘅。你唔会有得踩场嘅，平时冇嗰啲出嘅系嘛，冇呢啲乜嘅嘢噶嘛，系嘛，即系好唔同嘅，其实好唔同嘅。你好多人唔系噶，就好多人就以为咧，你就可以用翻你嗰样嘢啲啊 ，apply 翻嚟，好，你唔识你先会以为系嘅啫，其实系完全第二样嘢。好多时系可能真系赛车 game 嗰啲已经叫做系。接近啲係啊，因為佢真係坐喺張凳度，真係揸住唐太咁揸噶嘛，係咯，係啦，咁但係都唔係一模一樣嘅，都有差別。 冇錯，好 係啦，咁啊，喂，大家再認識一下先啦。其實香港人最大的問題，佢唔其實唔係咁認識啊，呢、這個先就係最大的問題。個個就以為喂好響喎、啊，呢、這個聽個電競兩組啊，就個個想入嚟搶呢、這個，佢覺得係一個肥豬肉啊。係，其實係咩回事咧？可能係賴嘢嘅，係。咁大家了解咗先做啊，唔好即係係咯，咁樣啊，係咯，好。